道的题目了是基督复活。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清晨的时候兴起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他。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来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清楚明白你复活的真理，让我们真是每天思想，借着这个思想来激励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主就在底下的时间，亲自借着我们的仆人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基督复活。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章里面都讲到这个信息。这个复活的本意呢，就是胜过死亡而又活过来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复活在圣经里面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另外一个呢是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世人死去的人都要再一次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课题。那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只有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死亡以后他复活过来。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也是一位完全的人。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是第一位经历死亡又复活的这个人所以只有我们跟随他的人，那在将来呢才能够跟他一样有这样的复活的这样的果效。那今天在世界的人来说呢，他们都在追求一些东西，他们觉得说这是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有一种的是寻求长生不老昨天刚刚过的中秋节就跟人类寻求长生不老有一点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发现寻求这个长生不老呢，几千年下来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那样种的地步。其实我们也思想到这种长生不老它是有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说你要在什么样的生命的阶段你达到你的长生不老如果60岁70岁你要长生不老的时候呢，那你就是会不会身上人就带着你60、70岁的这样的毛病这眼睛也花了，牙齿也脱落了，你就是这样的长生不老下去，那身上都是带着这个病，你就是永恒在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在这个有这样的这样的痛苦，那值不值得？那如果说你是十几二十岁是这个身体最好的时候，你得到长生不老，那你要知道十几二十岁你的这个智慧这个能力还没有发展到你这个最高的地方，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就这样的幼稚的这种的想法，你就是在永恒里面就是一直就是如此？那是不是在世界上大家都是一些20几岁的人说不定这个他们开车都那么快的两个20几岁的两个车子撞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这些人都是长生不老就所以这种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所以长生不老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其他的宗教里面也讲到这个轮回轮回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其实呢，这种轮回的这种思想呢，也是一种这个世界的哲学伦理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借着因着看到这个社会里面有这种不平等的阶级 他们希望能够借着轮回能够一级一级的，你其实你在今世里面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阶级的问题，那只有希望能够在第二轮的时候你能够达到比较高的阶级层面啊，或者是因着这种的理论啊，可以让一些人要做坏事的时候他比较警觉一点啊，就是做了坏事说不定下一次就变成猫了变成狗了，那怎么行呢啊，所以他们用这种的方式来停止一些人做坏事，那这一种的哲学思想呢其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在思想复活的时候呢，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真理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关于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在追求这个永恒的这个基督徒，基督复活代表了什么意义。那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呢，基督复活是神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啊，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这正是神要向所有人表明的，只有因为这个世人所有的人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复活起来，那神愿意让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完全的赞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他做的不是合神心意的，神不会让他复活啊，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复活的这种这种的教导上面啊，都是耶稣基督已经都说过来，那当耶稣基督说过而且神也同意的时候，那神就让耶稣基督复活啊，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在第四节里面说按照圣灵的这种的旨意来说呢，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来显明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能神的儿子啊，所以在这种复活的这个情形上面呢，来显明主耶稣这个神是同意耶稣基督的他的教导。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复活是神为每一个相信基督的罪人，那他能够得救赎的一个明确的印记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能够已经得救了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复活呢？那当然就是完全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他先复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有什么指望，是不是？所以在经文里面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啊，就是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被处死了，钉在十字架上啊，在中文上没有写清楚，但是在英文啊讲到是 deliver over to death for our sins 啊，所以他被处死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因着他的死才能够把我们的过犯给解决了，不然的话我们的罪是永远不能够解决的。可是呢，当他复活了，就是说因着他的复活的缘故啊，他有这个大能，他有这个能力来说我们，把我们算是个义人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被拯救的，但是呢因着他的复活，他的大能，他的爱，说好吧，就算你们是义人啊，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义，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这就证明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第三个呢，是 基督是一切盼望的极致啊，是一切基督徒盼望的极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盼望，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我们的主能够在一起，对不对？那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要尽量的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上面都能够和耶稣基督的标准。所以呢，这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寻求的啊。保罗在腓立比书3:10-11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保罗说，我能够有这样新的生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并且呢晓得他复活的这个大能，那而且呢和能够和他一起受苦，那这样的摆上，这是他一生的这个目标，对不对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保罗他一生就是如此，他这样的热心的来服侍我们这位神啊，他为神受了这么大的苦，那他的指望是什么？就是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啊，能够跟他一样的从死里复活啊。这里讲到或者我也可以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疑惑呢？这不是他信心的不足，他在这个复活上面他有疑问，不是的，而是说他是把这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啊，因为这个只有神他才有这种的权柄，说哪一个人可以复活，能够啊进入到永恒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啊，只有效法他，只有跟随他啊，我们就可以和主耶稣一样的从死里面可以复活。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啊，我们所讲的基督复活的这个重要性啊。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2:2他讲到，他所传的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如果他只是传这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福音呢就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了。为什么呢？我们听到他所讲的只是传耶稣基督啊，而且呢他为我们的罪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只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福音只有1/2的福音，1/2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但是呢，当今天他在哥林多前书15里面，他花了整章的篇幅，一共有58的经文，58一章里面有5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丰富的一章，他在这整章里面都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复活是这么样的重要。在芝加哥啊，穆迪神学院的这个神学生，他们常常要到这个芝加哥市里面去做这个布道会啊。借着这个布道会呢，他们也可以操练他们的这个讲道的这个能力。那有一天呢，这个神学生在这个练习在讲道的时候，布道会讲道的时候呢，这个D.L. Moody 他自己本人他也去听了啊，他偷偷的去看这些学生这个布道会讲的怎么样啊，他就发现一个学生讲的非常的好啊，把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为我们受死啊，他这个受死所代表这个意义是什么，讲的非常好。那等到讲完的时候呢，他说请各位啊注意啊，明天我们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他就结束了。当这个所有的这个会众都走完了以后呢，穆迪就把这个学生给叫来，他说你今天一晚上你所讲的就是耶稣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把在同样的时候把耶稣复活给讲出来。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今天晚上离开 明天他们不一定会来听你的耶稣复活的信息。那当他们只听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这个福音只讲了一半，一半的福音不是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要讲福音的时候啊，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这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当在这个有一个圣经学者 H.P. London 他讲说，他说基督教少了基督复活就土崩瓦解，不能够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复活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中心，如果把这个复活从信仰中间挪掉的时候，我们所信的都是徒然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督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的这种无神的相信无神论的人呢，他们也就尽量的想办法在这里攻击基督教。他们知道只要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整个基督教就不用存在了。在1930年，有一个英国的律师叫做马里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但是呢，他那个时候是无神论的人，啊，他觉得说他应该尽量的从这个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把他调查个清清楚楚，因为他是一个刑事的律师，所以呢，他对于这种犯罪的案子这些东西，他是最清楚了。该怎么样处理，所以他就找了一段时间，他不需要处理这些去上法院，他就开始就是收集所有耶稣他死了以后一直到他复活的这些资料啊，从这些资料当中，他说一定可以找出耶稣没有复活的这个漏洞啊，他如果能找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否定这个所有的基督教的信仰。结果他花了几年的时间，他没有找出任何的漏洞，反而呢，他决定要做基督徒，啊，甚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Who Moved the Stone》，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够否认。那我们再看一看，如果这个耶稣基督呢，如果没有复活呢，那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啊，在没有思想那个以前呢，我们先看一看，这是一个全备福音啊，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全备福音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因为如果你只有讲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只是一半的福音，那如果说是加了耶稣复活，那就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了。那第三个我们看看呢，在这个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是如何。那你说这个保罗未免是太负面了，是不是老是讲如果，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保罗的信心啊，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负面的给点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些负面的完全是持守不住的啊，只有这个真理才是能够站立的稳。那他知道他的真理可以站立的稳，所以他把这些负面的都提出来。让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能够知道，他所提出来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那就是耶稣他欺骗了我们。耶稣有没有欺骗我们啊？我们看一看在圣经里面耶稣是怎么样讲他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钉了十字架上以后三天他要复活，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2章19节里面， 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些真理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他只是在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一些比喻来形容啊。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他那个时候是讲的是用这个圣殿的这个说法。那法利赛人说，你三天怎么能盖一个我们盖了六十几年的这个殿呢啊。所以他们所想的跟耶稣所说的是完全对不上。为什么对不上？因为耶稣要讲的是他将来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只是用这个拆殿的这个比喻啊，在三天之内他要再一次的建立起来，就是他的身体三天以后再一次的复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那个时候讲的是比较模糊的。那后来呢，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里面他也用这个约拿的比喻。我们知道约拿他被这个大鱼给吞吃了，在鱼肚子里面有三天的时间啊，所以他也用约拿在肚子里面三天来预表他将来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面也有三天之久啊。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里面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慢慢的啊把这个事情举出来了啊，让这些门徒能够知道。后来在马太福音里面十六章二十一节啊，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啊，是这个他的身份已经被彼得指出来了，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从那个以后呢，他就开始指示门徒啊，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啊。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讲得很清楚明白了，在下面一章经文里面呢讲得更清楚在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啊。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啊。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把他在被逮捕以后所遭遇到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包括这些罗马士兵怎么样戏弄他鞭打他，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先预告给这些门徒了。那这些事情确实就发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的时候，这些事实就证明耶稣他没有欺骗我们，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其他的预言呢，他在四福音里面的预言，其他的还没有成就的将来必然要成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会怀疑说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三天以后他复活的事情成就了，其他的事情不会成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他所有的这些教导我们真是要认真的要遵行，对不对？他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完全的服从，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是神了，那神所命令的事情我们怎么能敢这样的怠慢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欺骗我们。那第二个可能，那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都没有价值了。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的话，所传的这种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都没有这个价值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里面，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这个福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好的消息。那好的消息要怎么办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这个好消息要传给每一个人，让大家跟我们一起的有这样的喜乐。那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什么是好消息？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消息，对不对？耶稣基督被钉死了，已经放在坟墓里面了。那我们基督徒只有跟当时的门徒跟妇女一样，非常的悲哀啊，跟玛利亚一样在坟墓前面哭泣。那这些门徒都躲在这个马可楼里面啊，在那里面一方面躲避这个官府的逼迫，一方面面对面的这样的悲伤，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这就是当时基督徒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常常知道，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晚上走路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是走路的时候走到这个啊，如果我们发现晚上有人跟着我们啊，我们不会走到一个坟墓堆里面去躲这些坏蛋，对不对？你到坟墓堆里面躲，那不是更方便他们了，对不对？那我们躲是怎么躲呢？我们是躲到有人多的地方，有灯光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走到人多的地方，那如果是有人要这个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情形啊，当我们要寻求永生的时候，那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死在坟墓里面的，我们怎么样寻求他的帮助呢？他不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对？只有一位永活的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复活的福音在那个时候带了一个爆炸性的这种果效啊！只要传了福音，人们听到了就会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神。那既然他们所信的已经是一位神了，是一个活的神了，他们怎么会不接受呢？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是搅乱了天下啊！天下本来是非常的平静的，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在那边啊，在那边祭祀着他们啊，保护着他们，都非常平静的。但是呢，当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把那些人全部都改变成基督徒了。整个天下对他们来说，这些异教徒来说，天下大乱了。那但是呢，这正是这个福音传讲的这个本质啊，让所有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归正。所以在罗马书啊4:25里面，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耶稣他为我们死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死，他死了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那当他复活，他的权柄可以算我们是称义的啊，我们可以能够因着耶稣的这个能力啊，我们就能够啊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那里啊，我们就可以来亲近神，将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第三个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在妄作见证啊。我们知道妄作见证就是随便在说一些事情，不正确的事情，是一个欺骗的行为。那在十诫里面第九诫就禁止不要做假见证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做假见证，对不对？ 那我们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也就没有能力了。那既然他不能够死里复活，那我们怎么传他呢？就好像在今天，如果我们有一美国人有一句这个俗话啊，叫做医生啊，跟医生讲的，说医生，你先医治你自己吧。这个故事怎么讲呢？就是说，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如果你碰到这个医生，他一进来病歪歪的，一直在咳嗽，全身都是病，那你对这个医生这个信心怎么样？是不是？你说那医生，你先治好你自己，你再来看我好了。你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呢？啊，同样的，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在那里向世人来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位真正复活的主，那我们怎么跟人家传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够做这样的见证。可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能力啊。在这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三天以后他确实是复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在想办法在这个要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世世代代里面，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证明耶稣基督他确实是死的啊。我们看到在当时，当他们要钉死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他们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要怎么样的处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犹太人，当时这些大祭司，他们是非常的紧张的啊。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被钉死的时候，钉死以后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就到了这个比拉多的前面，跟比拉多说啊，说这个人呢，在生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次他第三天他会复活的，那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三天的时间要把他看管好，不让任何的这个问题出现。那比拉多说，你们需要怎么样呢？他说请你帮助我们啊，把这个坟墓呢给他看管好啊。那比拉多就派这个罗马兵啊，不是普通的兵，不是这个圣殿的这个守卫，而是罗马兵去看管这个坟墓的。而且这个坟墓呢，用的比拉多的这个硬信啊，都封住的，这个大石头都用这个硬信把它给封住，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个信这个印呢把它给拆开了，拆开的话呢就是犯了这个大罪。那结果怎么样？三天以后这些耶稣基督复活起来，这个所有看管耶稣这个墓地的这些罗马兵都非常的紧张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甚至去找这些大祭司问说我们怎么办，这个人确实不见了。那如果去比拉多去报告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被杀头，因为在罗马的这种的这个军律啊，就是说你如果看管的时候你把这个犯人给丢了，你自己要判死刑的。所以呢，这些大祭司就说，你只要说你们在睡觉的时候门徒把尸体给偷了，其他的事情我来负责啊。所以这些兵就把这个信息给传去了，说他们在睡觉的时候，罗马这个耶稣的这个门徒把耶稣的身体给偷走。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漏洞啊，他们睡觉他们怎么知道是门徒偷的呢？对不对啊？睡着的人他们怎么知道是门徒偷？而且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还是非常的惊恐的时候，他们根本都完全都瓦解了，甚至连彼得都三次不认主了，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勇气 去把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印给拆了，去把耶稣的尸体给偷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假设的这种的说法都不能够自圆其说啊。如果是真的门徒把身体给偷了，耶稣的身体给偷了，那这些犹太的这些大祭司他们怎么不去这个搜索这些门徒，去让他们把这个耶稣的身体给交出来？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大祭司他们都已经完全就默认耶稣确实不见，耶稣确实是复活，不然的话他们的行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是在妄作见证的事情。第四个，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对我们对未来就没有指望。未来没有指望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基督他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就是徒然，就是没有果效。不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得救就是那些死去的人，这些死的人是如何，他们也是死在罪里面，对不对他们将来也是人在永远在这个灭亡里面所以在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指望保罗在这个15章32节里面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大家都要死我们还追求什么呢我们就是吃些饭，聊聊天，开开 party， 尽量的过一个舒服的日子好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是如此，对不对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4节说，论到睡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就是说睡的人是什么，在那个时候讲这个死去的人就是说睡的人就是说在基督徒的这个思想当中呢，睡的人还有醒的时候，醒的时候就是他复活的时候。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的信徒他说，你们不要对于这些死去的人这么悲伤，好像跟世界人一样。世界人是的，他们一点信仰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复活的概念。当然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是永远的死，对他们来说呢，永远的见不到这个人是一个永恒的隔绝，他们当然是非常的忧伤了。但是呢，基督徒不应该如此。他说，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我们做信徒的，我们有这种的信心耶稣基督他已经死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面睡的人就是基督徒了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他们暂时的死去了，但是呢，他们也是跟基督一样会一同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是白白的为主受苦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受苦在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可能没有多大的苦，但是呢，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好像这些同性恋的他们在攻击我们一些其他的这种的异端或者是一些无神论的人他们都拿我们开玩笑在社会里面，在工作场所上面，一些基督徒其实也是受到一些逼迫，受到一些这种的歧视的。那但是呢，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甚至在其他的国家里面，在不是在北美，在其他的这种中东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信徒，他们确实是受到逼迫的他们有的时候连生命都会失去，所以他们也是为基督受苦。但是呢，他们怎么样的受苦呢？ 也都没有在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所受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信徒是受到极大的逼迫，是我们从来不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不能够想象得到。那这些人呢，他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是不是就白白的在那里受苦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的，啊，他们的信心把他们支持，啊，让他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显出他们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爱，愿意为主耶稣舍身，让世世代代的人都钦佩他们。在主后203年，啊，在北非迦太基这个城，啊，就是今天的突尼西亚。如果你们看这个北非地图的话，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靴子踢着这个球的对面，地中海的对面就是突尼西亚，啊，那里古时候是有一个城叫迦太基城。那在那里呢，有5个这个绝志的基督徒，他们被这个政府逮捕了。那这五个人呢，有2个这个姊妹啊，是最有名的了，他们叫做Perpetu 啊，另外一个呢叫做Felicita 啊。那这两个人呢 ，Perpetu 呢，他是非常尊贵，他是一个贵族啊，所以呢是有影响力的。那这个Felicita 呢是。Felicita 呢，他是这个Perpetua 的这个侍女啊，就是服侍他的。那这两个女姊妹呢，加上3个弟兄，他们是绝志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被逮捕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律法里面，他不是说是逼迫基督徒的，基督徒是已经定了在那里。他们呢要停止基督教的这种的扩张呢，他们是逼迫这些绝志的，啊，所以你如果听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你绝志了，那你就是要被处死，啊，所以他们是从根想要从根把基督教给除去了。所以呢，任何新的要绝志的基督徒都有这个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五个人被逮捕呢。但是呢，他们决定啊，要这个继续的要跟随主。那这个决定呢，就是他们要为主殉道，啊，所以呢，这五个人被逮捕以后呢，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政府要逼迫他们，不要信基督，要他们放弃这个宗教，啊，只要他们放弃了，他们就可以释放。但是呢，他们仍旧是坚持要信这个教。那这个 Perpetua 呢，他的父亲，当然我们知道他是非常尊贵的话，他父亲的地位很高，所以常常去监狱里面去劝他这个女儿要听话啊，不要在那边啊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赶快说我不信这个耶稣了，你就可以跟我回去了。但是呢，在监狱里面，那个 Perpetua 呢，他就跟他父亲讲，说指着一个瓶子，他说：“父亲，你这个瓶子，你能不能叫他别的名字？”他说：“他父亲说不行啊，瓶子就是瓶子。”那 Perpetua 他说：“同样的，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呢，我也不能改，啊，我不能说是现在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在我身上，所以我做的事情呢，也要忠于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不能改。啊，在那个时候，Perpetua 呢，他已经有刚刚生个女儿，啊，所以他在监狱里面还要为他女儿，啊，最后呢，把这个女儿就交给别人，要交给他家里面的人来这个抚养了。那这个Felicita 呢，她怎么样的情形呢？她被关的时候，她还是怀孕，啊，所以他们这个案子呢，拖了好久一段时间。 这个 Felicita 还担心啊，因着她怀孕可能这个政府不把她判死，那她就不能够为主殉道。但是呢她就一直祷告的时候呢，就在被处刑的前几天呢，她这个女儿就生，她这个孩子就生出来啊，所以她生出来呢就交给另外一个基督徒去抚养。那这五个人呢就在这个主后2003年四月，他们就被送到这个竞技场啊，送到竞技场要被野兽给杀死。那他们五个人就是非常的这种壮胆的，他们就进去啊。那这三个男的呢，两个一下就被这个野兽被咬死了。那另外一个呢，不管人家怎么赶，这些野兽呢都不攻击这个男的啊。那甚至呢，这个野兽还回头去咬这些管野兽的这些兵丁。那后来呢，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只有这个基督徒呢就命令一个豹子说，你过来咬我好了。哎，这个豹子就过去就把他给咬死。那这两个女的怎么办呢？这两个姊妹呢，她是被这个野牛判定是要被野牛给拱死的啊，所以呢野牛就冲上他们啊，把他们顶飞了。那他们当然都受了重伤。那 Perpetu 呢，他还是啊，虽然重伤了，他说他不觉得是什么啊，所以他还起来，他把这个头发已经都乱了，他把头发给整理好，他说我要去见我的主啊，这个头发乱是代表悲哀的意思，那所以呢我要把头发给整理好，我才去见我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人，他们就这样的热心的为主来殉道。这五个人呢，他们被逮捕的时候，他们是绝志的基督徒，那在监狱里面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啊，所以呢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为主来殉道。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基督徒他们所受的是多么大的这种的迫害，为主是受了多么大的这种的痛苦。但是呢，他们如果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的话，他们是不是就白白的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他是这个没有这个复活吗？他是复活啊，所以呢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是今天我们的见证人，跟云彩一样啊，他们所受的事情他们一直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值得付出，为他付出代价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困难啊，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做啊，保罗在这边说啊，我们不能够做一些这些事情啊，不合圣经教导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啊，在世人来说真是可笑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这些世人啊，他们觉得说我们好像一个傻瓜一样啊，我们太可怜了啊。他们世人在罪里面的这种的啊，罪里作乐的这种的乐趣我们都没有，对不对啊？一些坏的事情，这个吃喝嫖赌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做，实在是太可怜了，这些世人的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啊，他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啊，我们要持守我们一个这种的圣洁的这种的身体啊，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主，我们不觉得羞愧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啊把我们自己摆上，有困难啊，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付出代价，因为我们这位主他是一位复活的主。 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更是要每时时刻刻的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就跟我们领圣餐一样，啊，可能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讲耶稣复活，对不对？啊，一年就这一次，那但是呢，我们实在是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的来思想。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他是这位复活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态度上面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神，我们要尊崇他，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顺服他，对不对？这位神是不可以轻慢的神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啊！所以真是巴不得我们时时刻刻思想耶稣基督他是这一位永活的神，他是这位复活的神，将来我们也是要跟他一样的样式，我们也会复活。那我们也要思想下一次啊，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复活啊，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功课，让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讨论。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因着信，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将来必然能够和你一样的，能够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和现在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这是一个灵体。真是求主你自己来亲自借着哥林多前书的这些教导来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对于这个复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让我们真是充满了这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要被你所复活，都要再一次的能够亲近你，能够在永恒里面能够在一起的，能够同享福乐。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安排，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美好的一切，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就凭着信心来这样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圣诗，圣诗382首。我们唱这个第一段和第四段，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好吧？第四段，请坐。 今天也是我们每月一次的圣餐主日，下面。